投资讯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路况，五元桥到远通桥南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，其中在五元桥南、平房桥南、远通桥南分别有事故发生，加剧后车拥堵。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。 中国歌曲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第20位，诺尔曼《红砖色小二楼》。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。 第19位，周深《云裳羽衣曲》。 故事鲜艳，而缘分却太浅。 18位，朱星东《一百首疗伤歌》。 听一百首疗伤歌，越听越苦涩。 17位，蔡依林《我对我》。 拜托也会他始终执着，他晚才认真的晚了。 16位，黄绮珊《遇见明天的你》。 我站在这里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。 15位，莫文蔚《天一半地一半》。14位，朱星杰，如果你能懂。 我的存在只为你存在。 13位，张杰，Pretty White Lies。12位，李荣浩，王牌冤家。 就是你 11位，张信哲，别让爱情不开心。 走吧，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。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接下来收听2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首先来关注近期歌坛的热点新闻。我看到这个日前昆凌趁着电影《摩天大楼》在纽约首映，跟周杰伦悠闲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骑单车，两人一路并行。周杰伦呢也拍下了这浪漫的画面啊，真的蛮像偶像剧的情节的，现实版的简单爱。另外呢，方文山也尾随在后面哈。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好久没有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《简单爱》，来自 J 周杰伦。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，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，我想大声宣布对你 Thank you.

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爱人太多，爱会走火出魔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熟，这跌倒这水满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胸口那么痛，这人海风起云涌，能不能再相逢？这快乐都雷同，这悲伤千万重。 存在，每一秒满载期待，生活是无限精彩，迎接着畅爽开怀。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游乐场，最美好的事物是与你分享，繁华的游子解放。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游乐场，最美好的事物是与你成长。轻轻轰隆，把巨声大声送到你心中，你负责火红，让你脉搏跟着我的热血一起疯狂的跳动，温度升高不要再等一下，尽快温暖我们畅行一下，烦恼甩开放自己一架，汇聚所有点滴让我们畅行一下。 充满微笑，未来还有很多奇妙。

收敛，明明彼此想念，明明在人间，你笑着吧，生命依旧向前，你在过的点点，让我每一天 流量包天不限量，回国还送一 GB。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未来三天本是多降雨天气，同时伴有雷电，局地短时雨强较大，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。明天空气湿度大，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，天气比较闷热，还要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，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，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。开发文创产品是让文化遗产走进公众生活的重要途径。近日，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在北京拉开帷幕。通过创意设计成果的展示利用、产业开发，吸引全社会关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，推动大运河文化的可持续发展。据了解，比赛将设文创设计奖、大学生创新奖两个奖项，每个奖项分为平面设计、产品设计两大类，而每一类分设家居装饰组、办公用品组和服饰设计组三个组别，参赛作品需具有量产的可能性。再来看由市妇联主办的2018北京妇女儿童公益服务博览会，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，为期3天，现场共有50多家妇女儿童社会组织展示并推介公益项目，并开展多种形式的观众互动。整个博览会分为家庭环保、家庭健康、家庭安全等六大类别，共面向社会推介了52个服务型妇女儿童领域社会组织和他们的服务，预计可以直接服务10万多人次。最后来看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，今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。这次童博会齐聚近100家优秀儿童出版社，以探索与发现为主题，深耕青少年阅读领域，同时同地还在举办城市科学节，都可以成为青少年暑期的好去处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21点爱得更久点，22点男左女右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榜，我是麒麟。璀璨年华继续分享历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。2013年周笔畅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并且推出了专辑 On Unlock， 这个终于呢对自己的音乐呢有更大的话语权哈、啊。专辑的主打歌与陈珊妮的再度合作呢，这首《密友》在那一年第26期榜单上升九个榜位，来到第八，《火箭歌》。 隔着窗看到他又说又笑，边开车边脱了外套，隔着窗等到他素颜睡觉，左边有新房客打扰，排队的高潮，心跳的眼角，你得到他一秒。交换语言幽默，最后连吻痕都将褪去，做好朋友，向窗外的天空痛哭 昨天的闲聊给昨天，慢等到今天，我越要快感受新的体验。今天要做什么？心里没计划，那就是最好的计划，现在就出发。所有的信号，现在带上我的吉他去旅行，飞机火车气球都不行，沿途遇见的场景回忆，把这些写成旋律，未来交给你难题，给自己一个平静， 这是通过参加声动亚洲出道的郭一凡，入行之后呢签约了胡彦斌的厂牌泰哥。当时呢他们有个计划呢，就是要推出春夏秋冬四季的 EP 啊，这是收录在泰哥春这张唱片里面的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在2014年同期榜单啊，是拿到火箭歌。可惜呢后来这些计划呢都这个再往下走没有下文了，郭一凡也几乎没有新歌出现哈。麒麟呢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来到2015年第26期中国榜 Top 40，火箭歌属于彭佳慧的大龄女子，在进榜第七周有11个榜位的反弹，从第39的榜尾回到了第28名的位置啊。来听一下茱莉亚，彭佳慧，大龄女子。 眼睛仿佛起了雾，也许只是镜片模糊，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，体贴照顾我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，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，与却为伍，无有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，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，能不能被在乎，